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孙宝岭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大广高速天宫院出口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2018继续出发，欢迎一下家族一群当中的张峰、十一、许健、魔鬼杭九、行走江湖、字母妹妹、牛蜜、田大腕、习惯有你、家族二群当中的雨香、小呆猪、十一年、阿龙阿龙、鹏飞、狗剩子、特洛伊，这什么名字？狗剩子，还有富贵，你们好。还有谁没有在我们家族群当中刷存在的哈？抓紧时间发位置。今天路面情况怎么样？新的一周，新的开始。2018年10月22号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明灯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汽车科技当中的实用派，手机的作用更大了。自驾回来之后，汽车的保养最重要的是什么？清洗。赏红叶最好的自驾地点，辽宁省本溪市吉林红叶谷。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关注一下汽车科技当中的实用派，手机的作用。将手机设备上的内容无缝转化到汽车的平台，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显然是一种更为方便的体验。近些年呢，你会发现很多上市的这个车型都配备了手机互联功能，主要呢是集成了苹果还有谷歌等等这些系统，也将是未来的主流哈。你的车只要有车载屏幕，就可以用手机替代大部分的汽车制造商的云服务了。手机的作用变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在对车的控制上面，通过手机启动汽车，管理汽车空调系统，检查汽车的安全状况等等等等。未来呢，还有能够用手机来停车、手机来入位等等这些方便的科技。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3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首先呢是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Gusto Icona Pop Let's Go。 第49名刘维美味超能力。 美味 48名汪苏泷小星星。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那天上放光明。 第47名棉花糖小飞行。 飞行前进不想放弃。 第46名 Turbo Melomania。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Let's go。 这首 Let's Go Angela Pop 成立于2010年，是瑞典的 DJ 合成流行乐二人组，在电子室内音乐、朋克和独立流行音乐当中都有一定的影响。上周前期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 Let's Go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刘维的美味超能力。他是一位特别刻苦的歌手啊，即便夺冠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亢的工作状态。这首歌曲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啦！恭喜刘维，美味超能力。 一个人感觉不好，需要些浓郁味道，丝滑的感受让你感觉一切会变好。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这 super energy 让快乐更靠近，两个人分享更好，一起快乐一起笑，一口超浓郁味道，幸福指数在升高。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让幸福更靠近。美味超能力，一点都能为你专情、哦、Super energy 带你去遨游天地，变形的活力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一起哈。好了，问候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这么多漂亮的花儿的图片哈。是啊，秋天也是北京最美的时节了。秋日当中的玉渊潭公园没有春天樱花的浪漫情节，但秋色当中的公园也是非常的美丽哈。玉渊潭公园离我们家不远啊，也是经常去光顾的。不错不错，很不错，谢谢这些图片哈。当然我可能拍不出这样的感觉哈。谢谢你，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每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情景、美好的照片哈，让我们的心情大好。还有根根，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 Jessie 说起心里话，许健每天如约来打卡报道的。好了，欢迎新朋友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方便的话呢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线下的朋友们来发位置发红包啊。对了，好久没发红包了，我先走个线哈，抛砖引玉哈，引出你那个大红包。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一首童话风的作品，来自汪苏泷的小星星。淡淡的哼唱，淡淡的弹琴，美丽的世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颗小星星吧。第48位。 常人不勇敢，你能不能别离开？很多爱不能重来，我应该释怀。在街头徘徊，下雨是为你撑伞，对你的爱成阻碍，祝福你愉快。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如果这是结局，我希望你深深的满意。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那天上反光明，我已经决定要爱你，就不会轻易放弃。海上流浪的许愿，个心愿都是为你，就算不能够在一起，我还是为你担心。哦哦，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这是结局，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哦哦，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那天上反光明，我已经决定要爱你，就不会轻易放弃。海上流浪的许愿瓶，每个心愿都是为是为你担心。哦，把悲伤写成协奏曲，在角落里为你弹琴，就算你可能听不清，也代表我的心意。爱不一定要很甜蜜，说些梦开始的言语，只要那幸福在心底，把我一人演戏。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小星星 啊，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小星星哈。来自汪苏泷童话风的作品《小星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唤醒了我们那颗童心哈。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这种小可爱的感觉，棉花糖的小飞行。 这是棉花糖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棉花糖的声音呢，给人感动，绵密细致的音乐触动，缓缓柔柔地洗刷着我们生活当中的小小尘埃。爆发吧，小宇宙！棉花糖，小飞行，跟我们一起去飞吧！掌握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是上星期我们为汽车量身定做的一段音乐，来自 Turbo 的这首音乐狂。Turbo 呢是来自拉脱维亚的电子音乐制作人，2001年起开始呢进行音乐的磨练和创作，同时呢他也非常喜欢用第三人称来表达音乐的忠实的爱好者。比如说啊，就是自己写了一段音乐，然后就说：“哎呀，你觉得这段音乐真的很棒哈，真的很好。”那怎么怎么美，怎么怎么美，然后后面说这是谁写的呢？真的吗？不会是吧？我通常也是这样。哎呀，汽车音乐会这样节目怎么这么好听呢？这是谁主持的呢？不带这样夸自己的，当然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当真。继续攀升，来听听这首乐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 ，Turbo 音乐狂。

42名。 马天宇让时光在微风中倒流， 让时光在微风中倒流。 第41名 Lenny Low Ocean Sid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Chris Brown Set It Up。 Said and done, I'm owning it all. I know you think it's just rap, just this, just that. Right, nah baby, this my life. Wanna have fun for a night? Then just Casacampo, who would have thought DK? Down in Key Largo, you know I'm on that sticky. Icky, icky, icky, icky. Don't do it much, but when I do, I'm gone. Don't take it all off, keep your heels and thong. I'm a mean guy, turns me on. Now just listen to the song and listen to the body till it come undone. Listen to the body, baby, come undone. Listen to the body till it come undone. Listen to the body, baby, come undone. I wanna, let's go to the crib. And if you want, you can bring your friends. Come on, mommy, you know what it is. Come on, baby, you know what it is. I wanna, let's go to the crib. And if you want, you can bring your friends. And we can have fun. Let's go. Let's ride. Let's show them how we do it in the 305. Listen to the body till it comes undone. Now remember, baby, listen to the body till it comes undone. 100% of the high till it comes undone. Listen to the body. Pitbull Pichu 和 Chris Brown 带来这首歌曲。 Pitbull Pichu 呢，作为古巴裔的美国歌手，那血液当中呢，好像天生就注入了拉丁美洲的无比的热情和节奏的力动，搭配 Chris Brown 帅气的外形和精湛的舞技，简直是能量翻倍啊！ Double Double Double Fin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档，我是腾冰，你是谁？继续在我们的光临，来一 shot， 在了方便的时候，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杨紫儿《另眼相看》，整首歌曲呢都没有“另眼相看”这4个字哈，却恰好的概括了想表达的意思。现在网友真的是卧虎藏龙啊，网友给他写的啊，我要对你们另眼相看，杨紫儿。 轻轻解开一颗心漏，纯粹与你恶斗热汗在流。准我再进入，为着做密友，前事亦就够，但待遇尚未及你的够，像地下毒酒，谁可我望？ 如太极，祈求一天一点靠软实力，不免得娇美欲滴。咬着银牙，付极大代价换现在做法，从前受人全赞我鲜花，但独独是你仍打打打打，还在敲我收养吗？来开，你也会爱上我的，凝望着我，我信我有你要的，狂热或努力，谁话并无假值，旧人话我不实力 boom， 终于有牙还击。几分姿势，加几分胆识，方可得到，不可得到的。不敢高攀的，也不肯出色。琴木前若无大展，也不刺激。一个奇迹 ，Boom！ 来自容祖儿的《另眼相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不必，是不是会难过？ 果， 如果我这样说，你同意吗？来自梁静茹和严爵的《没有如果》。来录制这首歌曲之前呢，梁静茹原本以为这首歌曲不适合她唱，因为歌曲当中呢有一段比较像一个说唱哈。梁静茹以前是很怕 rap 的，但是在录制过程当中觉得，哎，情歌应当有很多方面吧，自己不能只唱伤感的歌呀，于是努力坚持，顺利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录音。梁静茹和严爵的《没有如果》，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听马天宇的《让时光在微风中倒流》，这首歌曲告诉我们旅行的意义，在旅途当中思念，在远方回望。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马天宇《让时光在微风中倒流》。 在春色青青的草原之中，微风荡漾的夜空，美丽的湖水，淡淡的银河，还有这月色轻摇。要想我对你的思念，在这寂静的时刻与你相伴。 当中的感觉有点许巍的感觉了哈，马天宇的《让时光在微风中倒流》。在这首歌曲当中，让我们知道人生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Prince Charming sing to me all that I'm missing, wish you could seeI'm trying to withhold your leaving little behind, except this memory of time. Oh, the sun could never shine as bright as you.

2018继续出发。 刚刚才跟着这样的曲子一直在摇摆哈，你有没有才跟着它动起来呢？来自当红的电影舞曲歌手钱妞，接下来带来这首 Die Young。这首歌呢，当年呢一推出便持久的热度哈，不但进入了 Billboard 前十，而且呢还依然高居下载榜的前五的位置。而 MV 当中的钱妞啊，更是大走前卫的路线，不断的展示视觉的冲击效果，还有与众不同的另类风格。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啊，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独钓的寒江雪，你好啊。今天的歌曲活力四射呀，当然了，每天的歌曲不活力四射。这还有知名美客的这陈文玉是吗？还有熊猫咪咪，你们好。还有没有新朋友啊？我们的官微来刷一下存在喽，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代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赏红叶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赏红叶的地方呢有点远，但也不是那么的远，来推荐的是辽宁省的本溪市吉林红叶谷。 深秋方兴，山林尽染。红叶谷呢，从庆岭镇的解放村一贯到松江镇的沿江村，全长是50多公里。十月林子当中的叶子已经脱去了绿意，换上了新颜，红叶林、白桦林红白相映，远观飞霞漫天，近赏如玛瑙般的晶莹剔透。千差万别的红叶色彩，有凝重纯粹的中国红，有淡如芙蓉的桃红，还有艳如铂金的橙红，还有贵如珠宝的宝石红，还有刺眼精明的朱红，艳丽异常。推荐的时刻呢，就是现在十月份，赏红叶的好时节哈，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到辽宁省的本溪市的吉林红叶谷好好去看一看，全长50多公里哈，开着车边走边赏红叶。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张国荣版的《当爱已成往事》。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明，是这样了。 是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怪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今天星期几，风和日丽，就连广播也好听，护照很轻易，手抓着行李，在人群看别人上演离别戏。 我要去哪里？ 哪里都没关系，永远想猜谜。决定天意了，我心在埃及，天意黑微醺在巴黎，花花世界每天都要言语。我想去看一眼札幌的雪季，喝一口英国的威士忌。如果有人想要爱我， 渐远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靓颖的《出境入境》。这首歌曲张靓颖的唱腔呢，几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那种放松的状态，既有轻摇滚的洒脱味道，又带着少许暧昧，还有一些自在的小情绪。出境入境，谁想爱我就和我制造偶遇吧。好啊，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萧亚轩《爱的主打歌》，继续延续爱的感觉。这首歌曲延续了萧亚轩一贯的招牌式的舞曲风格，也是一张可以从头听到尾的专辑，同名专辑的主打，爱的主打歌。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6.4度，早晨到上午有轻雾，能见度不佳，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受弱冷空气影响，能见度逐渐改善，午后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不错，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上到上午有轻雾，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文化资讯。自皇帝垂衣裳而天下制起，数千年的服装制度一直是我国重要的文化标记。人们将服装成为穿在身上的历史，以表明它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周末，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金正式成立。据了解，服饰文化专项基金将主要用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专项资助，资金计划资助中国服饰博物馆、北京服装博物馆和中国服装文化博览园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支持服饰文化创意基地建设，建立中国服饰文化基地。其次是学术交流，第三是展示传播，第四是公益扶贫，以服饰文化为抓手，参与文化扶贫。继续来看，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昨天开始为期10天的交稿阶段。昨天上午8点半，设在北京冬奥组委大门前的交稿处迎来了首位投稿人，来自山东滨州的高二学生李泽一。据了解，收稿工作很可能在最后一两天迎来投稿高峰。北京冬奥组委为此安排了500多平米的接待处和储藏室，并制定了相关工作流程。继续来关注，日前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正式开幕。20号到29号，31个国家摄影师的3047幅摄影作品及52个视频作品汇聚成66个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另外有33场论坛、讲座和10多场推介活动，为专业人士提供交流平台。本届摄影周还特别设立了重大专题展单元，推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主流媒体航拍中国摄影图片展、绿色中国梦、航空工业40年等5项展览，记录、解读和见证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应当被永久定格和镌刻的伟大时刻。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loving. I want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来自 Maroon 5魔力红带来这首 Sugar， 你能想象到吗？当你和爱人在享受婚礼这一幸福时刻的时候，一群巨星降临在你们的婚礼现场，为你们送上祝福。哎， Maroon 5的乐队就是这么做的。在这首 Sugar 的 MV 当中呢， Adam Lee 领衔了乐队突袭各种婚礼的现场，哎，突然呢从天而降啊，来到各种婚礼的现场，哎，燃爆沸点和舞动激情然后就一片欢笑声和尖叫声啊！那我的偶像来了，来到我的婚礼现场了，这是真的吗？这不是在做梦吧？掐一下大腿。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来关注一下自驾回来之后将对您的爱车做哪些方面的保养呢？车辆经过长途行驶哈，车体容易积泥沙，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尘土附着在上面。尤其是要跑高速的时候，行驶期间车窗一般是关着的，车厢和蒸发器之内的这个怪味儿，还有很多这个怪味混杂在一起，让人难以忍受。因为是车前面看那么多尸体啊，虫子啊，我说的是小飞虫的尸体。自驾旅行回来之后呢，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车身的外部进行清洗和除味儿，附着在车机上面的灰尘呐、这个小虫子的、小昆虫的尸体啊等等，把它去除，以免各种这个污渍长期停留在车上，破坏漆面。还有以前说过了啊，这个车其实你仔细看一下，这个车缝里面哈、这个排风扇那个里面也可能会有一些小虫子的尸体，也把它们及时清理干净哈，否则一开风扇，屋里怎么飘的都是各种，哎，这是谁的大腿？这是谁的翅膀？哎，真的好可怕！好吧，压压惊，压压惊，来听听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女子旁的他。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是讲述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遇到的爱和恨，还有对爱的人深深的感触，贴切地表现出了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人面对一个高手女人这样的，得强调一下哈，面对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完之后呢，有如同亲身经历的感觉，感受自己一生所爱的绽放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

自 Jennie's 的星光游乐园，他们一出道呢就是可爱的青春的路线哈，可爱的娃娃脸使得他们在出道之后人气直升，经历了多年的沉沉浮浮之后，今日的阿娇也和他的 Mr. Right 在洛杉矶举行了甜蜜的婚礼， Twins 的生活也各自重新回到了幸福的轨道上面。这里是汽车音乐会，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王力宏梦寐以求。 决定让生活没得那么美酒，一粒爱一粒好，你确定所有心里的感受，每个星河都跟这个节奏，决定让生活没得那么美。现在就解药，其实我有更好的选择提供你参考，蓝天和白云不需要太远，不要当白老鼠在笼子里转圈，今天好时光好戏要上场，今天开始让生活梦寐以求，跟着我说嘿，跟着我说吼，跟着我说我的生活可以更完美，莉莉亚耶自己的梦寐以求，一粒爱一粒好，你确定所有心里的感受，每个心跳都跟着的节奏，决定让生活每天那么美酒，一粒爱一粒好，你确定所有心里的感受，每个心跳都跟着的节奏，决定让生活 王力宏梦寐以求，王力宏作词的，那么曲子是找美国当红的亚裔音乐团体 There is Moment 来编曲混音，唱作中文的 demo 风，激励人心的歌词，鼓励大家勇往直前，向着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奋发前进吧。好啦，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欢迎收听意犹未尽的朋友，意犹未尽的朋友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